许贤楚听到任小苏这么说，便拿起自己的行军壶去接水了。松针虽然可以补充身体的一些水分，但量毕竟还是太少了。那玩意儿只是能保证大家不会渴死。许贤楚也没有独占着水源太久，他把行军壶架在篝火上，然后对其他人说道： 你们也去接点吧。 其他人可不像许贤楚，竟然还带着行军壶烧水，他们只能拿嘴巴接着，更别提烧开不烧开了。一群人在水源下面推推搡搡的，你喝一会儿我喝一会儿。私人部队的几个人还好点，大家轮流来，留步就惨了，谁也不会让着他。没过一会儿，有个私人部队的军人发火道： 就这么一滴一滴的够谁喝呀？那个人小苏兜里还有两瓶水，一直藏到现在，让我们舔着石壁舔松针，自己喝瓶装水，谁知道舔这些水有没有问题啊？ 几个四人部队的军人面色不太好看，但任小苏和杨小锦手里有枪，他们也不敢当面说什么。任小苏看着这一幕寻思着，自己那宫殿要是能把东西装进去就好了，这样明天自己偷偷把瓶装水放到宫殿里面，再给其他人说自己不小心把水给弄丢了，这样谁都不会再打他的主意，不然眼瞅着这些人为了水都快疯了一样，保不齐有人会顶着风险来暗算自己。此时两瓶水就一左一右地揣在他两边的外衣兜里，他把手伸进兜里握住水瓶，想要再次尝试把水瓶收纳进宫殿，结果宫殿声音立马响起： 未取得收纳权限。 任小苏听到这声音就非常不爽，你好歹说一下怎么获取这个权限呀，凭什么黑药都能收放自如，这水瓶就不行呢？咋的，水瓶他不同意啊？任小苏退到一边去了。洛新宇看了任小苏一眼： 你怎么不喝？ 任小苏看着洛新宇质疑的眼神，很明显对方并不相信他会这么大方。 我喝瓶装水。 这时候洛新宇发现任小素真是有一种能随时随地就气死人的天赋啊。但他不知道，任小素其实是出于很慎重的考虑才让出了这个水源。首先，大家都很渴的，这一滴一滴的水源肯定不够。许贤楚身为超凡者，倒是可以独占着接半天水，别人都不敢说什么。但他任小素又不是超凡者。本身他身上还有两瓶水，就已经让某些人眼红了，他没必要什么都贪。荒野上的生存法则之一就是不能太贪，而且任小素现在有必要让许贤楚明白，想在荒野上生存，这个队伍里最不能缺少的人就是他任小素。既然有许贤楚这样的超凡者可以借力，任小素何乐而不为呢？还有就是岩洞里面的味儿也太冲了。在这个十分紧张的气氛里，洛新宇本来是很害怕的，所以他跟任小素聊天其实也是为了缓解自己内心中的恐惧，毕竟有人说说话总归是好点的。事实上这种方法非常行之有效，当任小素说出老来得子四个字的时候，洛新宇感觉自己真的是一点都不害怕了，脑子里只有省略号。 你知不知道这些军队抽的烟都是哪儿来的？我看113号壁垒附近也没有种这种东西的地方吧。 你不知道吗？王富贵说你是罗兰关照的人，你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儿？ 跟罗兰又有什么关系？ 任小苏愣了一下，虽然他收到了罗兰的锦旗，可问题是他和那位罗老板并没有其他的交集了。 罗老板就是庆氏财团在113号壁垒的代言人呢。 他在壁垒里是什么职务？ 天天都听王富贵说罗老板罗老板，但其实任小素发现自己好像对这个罗老板一无所知。 罗老板没有职务。好吧，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他在113号壁垒里只是控制着冶金、水源、化工这些工厂而已。如果你非要问他是什么身份，那他严格意义只算一个商人。 一个商人就能在壁垒里呼风唤雨吗？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他之前还以为罗老板是这个壁垒的管理者。 他们已经不需要自己担任什么职务了，他们就像是凌驾于壁垒管理者之上的苍穹。没事的时候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出事的时候，壁垒里的决策者一定是这位商人。 他身边有军队？ 洛心雨看了他一眼说道。 是的，军队，比起这些私人部队强悍不知道多少倍的军队。他在113号壁垒里驻扎的作战旅超乎你的想象，绝对不是你现在看到的私人部队模样。 这是一个壁垒里驻扎两支部队的意思呀。虽然壁垒里有名义上的管理者，可这管理者的权力恐怕已经名存实亡。如果不反抗，那就任由你当着傀儡享受荣华富贵。 可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们为啥不直接控制壁垒当这个管理者呢？非要扶植傀儡，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 因为这世上不止庆氏一家财团。 说到这里，任小素明白了，这100多座避难壁垒里纵横着几家财团，他们联手控制壁垒，却又互相牵制着，然后以一种奇怪的合作模式攫取资源。 所以那些烟草是庆氏财团提供给113号壁垒的？ 洛心雨说， 私人部队所得到的烟草都是庆氏财团从其他地方运输过来的。你应该见过卡车车队吧？那运来的物资不是别的，就是烟草。其实其他壁垒也差不多是这样，壁垒管理者们虽然很清楚自己是傀儡，但总有几个想要挣脱枷锁的。 任小素点点头，看来他不能以私人部队的实力来衡量财团的力量。今天任小素已经从洛心雨这里得到了足够多的信息，他需要先消化一下。 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会选刘布这种人当你的经纪人？ 这洛心雨也不算蠢得出奇，为啥会选刘布呢？ 他是壁垒里后勤司一位股长的弟弟。 任小素大致明白了一些原因，但他还是不了解一个后勤司股长能有什么权利。这时候洛心雨感觉自己是不是和杨小锦、任小素的关系更近了一些，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你能不能带我活着走出去？我在这个荒野上已经一无所有了，能依靠的只有你们。 你并不是一无所有啊。 什么意思？ 你还有脸让我带你活着走出去啊？ 这漆黑的雨夜，任小素留下洛心雨一个人在风中凌乱。不是一无所有，他还有脸。这他妈是什么语言水平啊？大家说的是同一个语种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候洛心雨才意识到，原来他所谓的大家关系近了一点都是错觉。其实任小素觉得洛心雨还挺可怜的，一个女孩在这荒郊野岭谁也无法信任，甚至连个愿意帮她的都没有，身边还竟是想打她主意的私人部队兵痞。可是谁不可怜呢？如今正在集镇里忍受许愿反噬的颜六元不可怜吗？这个时候任小素如果答应带别人一起出去，那就等于对颜六元不负责任。只要任小素越发的依赖运气，那么颜六元必然会遭到更严重的反噬。虽然平常颜六元只是会头疼脑热，可问题是如果任小素借用运气躲过了生死大劫呢，恐怕颜六元遭受的反噬就不会那么简单了。这是个守恒的能力，一方越幸运，那么另一方就会越倒霉。当颜六元为任小素许愿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他把自己的命交到了任小素的手上。所以就算是为了颜六元，任小素也不能答应救别人一起出去。别人的命并没有颜六元的值钱。半夜的时候杨小锦醒来，他看向任小素说道， 你睡吧。 任小素点点头便开始闭上眼睛睡觉。他已经将近30个小时没闭眼了，纵使是他如今的身体素质 也有点吃不消了。半睡半醒间，任小素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个问题：杨小锦到底是什么身份？难道归属于庆氏财团那个所谓的作战旅吗？不对，如果是归属于那个作战旅，不应该隐藏身份加入队伍吧？而且还给洛新宇他们交了钱。在任小素看来，如果庆氏财团驻扎在113号壁垒的作战旅派人一起执行任务，那四人部队这群人得把这位当神仙一样供起来。毕竟那是真正掌握了壁垒生杀大权的势力。任小素想不明白杨小锦的目的，所以对于杨小锦的身份便只能暂时存疑。凌晨的岩洞里静悄悄的，杨小锦刚睡醒后便感觉到自己饱满的精神状态。他是接受过相关方面的训练的，所以有着超乎常人想象的睡眠方式，甚至能在睡梦中保持着警觉。这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东西，正如普通人如今仍旧无法理解超凡者一样。外面的雨渐渐停歇了，正如任小素所说，雨后的森林地面变得格外泥泞，明天的路程恐怕有人会掉队的吧。岩洞里还有四人部队的军人没睡，在窃窃私语着什么，而刘布则张着嘴巴接水喝，只有其他人喝得差不多了，才终于轮到了他。杨小锦剥开晚上吃剩下的松果，将里面的松子捏开后一粒粒地送进嘴里，以此来补充自己所需的营养。这时候坐在任小素对面的杨小锦一边吃松子一边打量着入睡的任小素，是真的入睡了还是半睡半醒之间？结果杨小锦就听到了任小素的呼噜声，不光是他听到，整个岩洞都能听到，声音实在是太大了。这时有两个四人部队的军人起身跟许贤楚说道： 啊，我们两个轮替你，你休息吧。 许贤楚点点头： 注意观察，不要放松警惕。 放心吧。 其中一名四人部队的军人回答道。这两人慢悠悠地朝岩洞口走来，似乎是要去岩洞入口守夜。杨小锦低着头，目光便藏在鸭舌帽下，看着这两名兵痞的时候，他嘴角便微微勾起，因为这个时候他察觉到任小素的呼噜声停了下来。只是那两个兵痞似乎还没有察觉到什么，其中一个闲聊道： 也不知道咱们能不能活着回去。哎呀，谁知道呢。 两个人的聊天就像是普通的交谈，只是他们刚走到杨小锦和任小素身边时竟然抱起发难。这会儿雨已经停了，万籁俱寂，两名兵痞一左一右掏出自己身上的军刺，他们竟是分别要对任小素和杨小锦下手。三步之内到底是人快还是枪快，这个问题很多人讨论过，大家也都觉得三步之内可能还是人更快一些。而现在两名偷袭者分别距任小素和杨小锦都只有一步，就这个距离而言，任小素和杨小锦根本没有机会拔枪。他们不傻，所以找到凌晨这个任小素刚刚熟睡而杨小锦又刚刚睡醒的时间。人在刚刚睡醒的时候会肌肉困乏，这不是身体不好，而是身体机能还没来得及完全运转。这一次偷袭可能是为了杨小锦和任小素身上的枪，也可能是为了水，也可能是为了洛心雨。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一声枪响之后，杨小锦对面的兵痞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腹部的血洞。他明明看到杨小锦在剥松子，枪根本就没拿出来啊，为什么杨小锦的速度会比他快这么多？而另一边偷袭者爆发出了一声痛呼，就在他接近任小素亮出手中军刺的一瞬间，任小素宛如空气中骤然迸发的雷电一般起身抓住了他的脖子。偷袭者想要把手中的军刺捅入任小素的身体，可他这个时候却发现自己的手臂也被任小素抓住了，丝毫都动弹不得。170斤的成年男性就这么被任小素一只手给握住脖子提了起来，紧接着偷袭者眼睛一花，便感觉背部传来巨大的疼痛感。任小素竟是单手将他顶在了岩壁上，当啷一声，偷袭者再也握不住手中的军刺了。 原本正在熟睡的其他人全都被这短短的一瞬所爆发的战斗惊醒。那巨大的枪声在岩洞里轰响回荡，所有人都感觉自己耳边仿佛有一个炸药爆破了一般。这些刚刚醒过来的人甚至都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许贤楚身后的灰影已经巨显，就死死地守住他的身边不动半步。杨小锦枪口的温度在迅速冷却，而他对面的四人部队军人却是血液在迅速冷却。这是杨小锦第一次在行程中真正开枪，似乎谁也没想到他的意志是如此的坚决和果断，并且他杀人时的模样非常平静，就像是喝水一样稀松平常。但其实对其他人造成巨大视觉冲击的并不是杨小锦，而是任小素。开枪不过一瞬，雷霆式的电光火石之间，子弹便已进入了人体。巨大的旋转动能撕扯着肌肉与内脏，直到动能全部耗尽的那一刻才最终停下来。但子弹在人体里的那一幕外人是看不见的，中枪者自己也看不见。而任小素这边不一样，他单手挟持提起一名成年男性的画面实在太过暴力。任小素身高只有1.78米，17岁的他身体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不管是许贤楚还是刘部、杨小锦都不曾在意过任小素的战斗力。在他们想来，集镇上一个营养不良的流民少年能有多大力气，也不过是在荒野上磨练出来了一些求生本领而已。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从未出过手，杨小锦也从未开过枪，以至于大家对两个人的武力都只有很模糊的判断，这也是偷袭者他们敢动手的原因。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模糊的判断竟然是错到了极点。任小素手指如铁钳似的卡住偷袭者的脖子，偷袭者一瞬间便感觉血液再也无法供给给大脑了。他其实可以用脚去踹任小素的要害部位，可他这一刻脑子已经一片空白，手脚都在无知觉地抽搐着。杨小锦没有看面前倒下的那名四人部队军人，而是静静地看着任小素。他手里已经握紧了两把枪，对准了岩洞里所有人。不过他也有点疑惑，之前任小素分明是睡着了，鼾声可能有假，但任小素的眼皮却伪装不了。他所经受的训练甚至包含睡眠真假的判断，一个人可以假装睡觉，但思维会下意识地带动眼皮。一个没有熟睡的人不可能长时间地控制眼皮不动，所以他知道任小素是真的睡着了。但是在偷袭者他们起身的一瞬间，任小素的呼噜声消失，便证明在那一刻就已经醒来了。一个进入深度睡眠的人是如何做到始终保持警惕的？任小素这个流民不可能接受过和他一样的训练。远在集镇上的颜六元每天最开心的时间其实是为任小素守夜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他感觉自己被任小素需要着，自己也可以为任小素做点什么。虽然因为要守夜没法跟着任小素去打猎，但他还是觉得守夜人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意义非凡。可是颜六元不知道，任小素其实早就不需要别人守夜了，自从宫殿出现之后。而这一刻，杨小锦眼中的任小素展现出了超自然般的力量。瘦弱少年拥有这样的力量，就连杨小锦也没有想到。倒在血泊里的那名四人部队军人挣扎着说道： 孙军长，动手啊！啊！ 只是那名叫孙军正的军人蜷缩在岩洞里面，愣是一声都不敢吭。 到底怎么回事？ 任小素没理他，而是死死地盯着偷袭者。自己给这些人找了松果和松针，还把岩洞里的水源让给了他们。虽然他也有自己的心思，但结果是好的。任小素早就发现这些人在密谋着什么，他原本以为这些人会稍微有点底线，起码这些人会稍微收敛一些。他没有试图问偷袭者到底图什么，水、枪、洛心雨。任小素觉得自己没必要像一个受到背叛的人一样痛苦嘶吼着问个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答案。 没有信任过，自然也就没有背叛。这些队友在任小素的眼中，与野兽并没有什么不同。任小素没有立刻扭断偷袭者的脖子，仅仅是因为他想看看许仙楚有什么反应。只是这时候，宫殿在他脑海中说道： 任务，给敌人痛快的死亡。 这次任小素真的愣住了，这不是个提倡做好人好事的宫殿吗？怎么忽然间这么干脆利落，杀伐果断了？以前任小素老钻任务的空子，这次反倒是他有点不适应了。难道对于这个宫殿来说，不折磨敌人也能算是好人好事？你这底线下降的也太快了。不过任小素知道这宫殿并没有意识，他发布这样的任务一定有他的内在机制。一声闷响，任小素竟是干脆了当地捏断了偷袭者的脖子。岩洞里的孙军正听到这一声闷响后颤抖了一声： 不关我的事儿啊，我都没告诉他们你力气很大。 杨小锦一枪打中了他的眉心，孙军正未说完的话也来不及说了。任小素转头看向杨小锦，杨小锦此时平静地说道： 隐匿罪名等于同罪。 任小素倒吸一口冷气，杨小锦的意思是，孙军正虽然没有告诉偷袭者任小素力气很大的事情，但他知道偷袭者要行凶，却始终没有对任小素做出提醒的动作，所以为了不留隐患，孙军正同样该死。此时任小素觉得，即使他一再刷新对杨小锦的认知，但杨小锦的残酷与杀伐果断依然超出了他的预想。不过他并不觉得杨小锦错了。一夜之间，原本的11人队伍变成了6人，只剩下许贤楚、任小素、洛新宇、刘步、王磊、杨小锦。 任务完成，奖励大师级技能学习图谱。 任小素想都没想就朝许贤楚使用了这张大师级技能学习图谱。相比杨小锦的枪械技巧来说，他从高级提升到大师的意义并不太大，所以这一刻他更需要的是许贤楚的能力。 将随机抽取目标大师级技能或超自然能力，若抽取大师级技能后，你自身未具备对应的高级技能，将无法学习。判定目标无大师级技能，已抽取超自然能力影子，是否学习？ 学习。 已学习影子。 任小素欣喜若狂，原来对方身上没有大师级技能的话，是可以直接抽取超自然能力的吗？他还以为几率很小呢。任小素感受着心腹刻到的技能，他竟然发现宫殿里正有一个自己的影子静静地站着。只不过让任小素有点意外的是，许贤楚的影子是灰色，而他的却是黑色。什么情况？是因为自己没洗脸比较黑的缘故吗？岩洞里的气氛跌入冰点，晚上的时候刚有两名队员无故失踪，这件事情本来就让所有人心情很沉重了，但谁也没有想到竟然还会发生自相残杀的事情。许贤楚、洛新宇、刘步、王磊四个人大概明白了，那两名私人部队军人似乎是要偷袭任小素和杨小锦，但杨小锦和任小素却瞬间解决了战斗。这场战斗速度之快让人难以想象，这次战斗也让许贤楚重新的认真审视起面前的两个人。 这也算是他们咎由自取。 任小素没说话，他思来想去也明白许贤楚没有做这件事的动机。如果说是为了枪，那么许贤楚自身枪械不管是步枪还是手枪都没有丢失，如果说是为了侵占洛新宇，那么许贤楚早就有机会了，毕竟洛新宇之前自己还去投怀送抱呢。但许贤楚始终没有正面理会过洛新宇。如果说是为了水，许贤楚晚上刚刚接了一壶，犯不着非要惦记任小素的两瓶水。任小素之所以担心，是怕许贤楚为了队内秩序出手，不过最终证明许贤楚也并不想卷入这场是非。 许贤楚最终目的是要探究静山之谜，静山生灵进化之谜，而不是把其他人给带出去。 不过孙俊正罪不至死吧，算了，这荒原上并没有什么对错。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觉得许贤楚已经明白了这荒野上的生存道理了，没有对错，只有生存才是真理。他也不想说杨小锦这么做就是对的，但做事不留隐患也绝对没错。任小素提着三具尸体扔到了岩洞外面，他对许贤楚和杨小锦说道： 我一直想不明白徐夏的尸体到底是怎么失踪的，这次正好近距离观察一下。 他对杨小锦说道： 出现什么异常了喊我一声。 说完他就靠着岩壁坐下继续睡觉了。其他人看着任小素，感觉这货的心是真大呀，明明刚刚杀了人，为什么这会儿看起来像是没事人一样，直接就能进入睡眠状态？难道刚才杀人的不是你吗？其实这个时候任小素并没有睡，他只是在内视着自己的宫殿，因为宫殿里面多了一具黑色的影子，这让任小素困意全无，兴趣大增。要知道他一直都很羡慕许贤楚，甚至还有点羡慕张宝跟能吐泡泡的能力。虽然吐泡泡看起来很弱，但任小素怀疑那泡泡的威力还有进步的空间。超凡者有没有进步的空间，他觉得一定有。而他呢，虽然空有一座宫殿看起来挺唬人的，但问题是他一直在提升力量和敏捷，根本不像一个真正的超凡者。毕竟有些人经过长时间锻炼也同样能达到他现在的力量，所以他在复刻许贤楚影子之前，他并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凡者，起码从战斗能力来说不算。许贤楚那个能挡子弹的影子让任小素垂涎了很久，在任小素看来热武器是非常恐怖的，他们的子弹出速度能达到音速甚至多倍音速，普通人面对枪械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所以在任小素看来，怕不怕热武器起码是一个标准超凡者的分界线吧。当然任小素也不是无惧所有热武器了，被偷袭的时候还是会死的。此时黑色的影子就静静地站在宫殿打字机旁一动不动，任小素仔细看去，这影子的轮廓分明就是自己，只是有点模糊罢了。为什么许贤楚的是灰色，他的是黑色呢？明明是直接复刻过来的，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这时候任小素尝试着操控黑影在宫殿里闪转腾挪起来，然后他马上就意识到这影子的实力好像与他自身的实力息息相关，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联系。任小素甚至不用实验就能得知，他仿佛就诞生于任小素的精神意志。这影子的力量与速度都是任小素的两倍，就连身体的密度都是任小素的两倍，难怪他可以挡子弹，就算是个普通人也能挡子弹啊，只不过普通人会死，他不会而已。在任小素的探索中发现，这个影子的使用时间是根据精神力来判定的，只要你精神意志充沛，那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但任小素有点好奇，精神力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该怎么计算呀？他尝试问宫殿： 我的精神力是多少？ 无权限告知。 任小素有点疑惑，自己的大师级荒野生存可以判定，力量也可以判定，敏捷也可以，怎么到了精神力就不行了呢？是精神力没有判定的标准，还是这其中有什么缘故？既然暂时得不到答案，任小素也就不再多想，睡觉。不过任小素大概知道为什么许贤楚的影子是灰色，他的是黑色了，因为他本体比许贤楚更强，所以他的影子也就更加凝实。清晨，阳光照在任小素的脸上，他睁开眼第一时间就朝自己丢弃尸体的地方看去，只是让他意外的是，那三具尸体一点变化都没有。 难怪杨小锦中途没有喊醒他，原来是没有异常的事情发生。没发生就没发生吧，总不能老盼着出点什么危险呀。这时他目光转向岩洞里面，结果正好和刘布的目光对上，只是刘布早就没了刚出壁垒时的傲慢，而是开始躲闪。这一晚上刘布都没有睡好，他就是个欺软怕硬的货色而已，而当他知道任小素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便开始有点慌了。不慌不行啊，他和洛欣与王磊都愕然发现，这一队里不过几个人，但除了他们仨，竟然个个都是牛鬼蛇神般的选手。许贤楚已经起身站在岩洞外面了，他打量着面前的森林，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任小素走到王磊身边，躺在担架上的王磊下意识的就想退缩，结果他哪有任小素快。任小素掀开他的上衣，看着王磊被许贤楚捅出来的伤口说道， 行了，起来自己走吧，你的伤口已经好了。 王磊这时候才忽然惊觉，他的伤口竟然是一点都不疼了，难道任小素的那瓶黑药这么管用吗？许贤楚回到岩洞里的时候，看到王磊打量自己的伤口的一幕，他对任小素好奇道， 你那个药还有吗？ 因为有王磊做小白鼠，许贤楚已经很清楚那黑药的重要性，这要是在荒野上受点什么伤，只要有着黑药，恐怕能提升不少的生存几率。 没了， 我掏钱买。 那就还有点。 任小素回答，要是换了别的东西，他可能还舍不得换钱，毕竟这荒野有钱也没地方用啊，但黑药不一样。只是任小素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你不是没钱了吗？ 被你们杀死的三个人身上有，我拿出来了。 任小素忽然心痛得无法呼吸，是自己缺乏经验了呀，竟然没有摸尸体，自己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合着刚才许贤楚去外面是摸尸体去了，这货也真是忍得住，夜晚怕危险，所以等到天亮才去。 这哪是你的钱，这分明就是我的钱，起码得分我一半。 我在这要钱也没啥用，只要你给我那种黑药，我把身上的8000多块钱都给你。 任小素听到那仨人身上竟然带了8000多，果然心里更痛了。不过任小素认真地打量着许贤楚，这货竟然还是个不爱钱的选手。他掏出给王磊用剩下的小半瓶黑药塞给许贤楚。 钱 给。 许贤楚把钱全部掏出来交给了任小素，而且还刻意地翻了一下裤兜，证明自己身上真的没什么钱了。任小素满意地点点头，虽然他跟许贤楚并不熟，但其实这一路上许贤楚的所作所为确实挺地道。不过就在任小素接过那8000多块的时候，脑海里的宫殿说道， 检测到宿主身上携带金钱足够20000块，可购买初级收纳权限。 之前任小素给王磊治伤的时候，王磊自己支付了1200，洛新宇给了他10000块钱，现在又从许贤楚那儿拿到了8900多块，所以任小素身上的现金竟然达到了20000块钱。可这次任小素真的懵了，之前他就一直很着急想要解锁宫殿的收纳功能，但宫殿一直都不说怎么才能获取权限。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他猜测可能是完成某个任务，又或者是另一个支线任务，类似解锁武器那样，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收纳功能是要花钱买的呀，你一个虚无缥缈的宫殿要钱干嘛？任小素这辈子的存款从来都没有达到过10000，然而这20000块钱刚到手就要花出去了，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这钱是不能不花的，任小素很清楚在荒野上有个储物空间的重要性，他咬咬牙在脑海中对宫殿说道， 购买。 购买成功，解锁初级收纳权限。 这一刻宫殿里多出一扇门来，那扇门缓缓打开， 此时任小素看到门后竟然是一面墙，墙中间嵌着一个一立方米大小的格子，这也太坑了吧，2万块钱就买这么点地方。刚刚宫殿说什么来着？对了，解锁初级收纳权限，也就是说以后还要买中级高级神马的，这门户的空间可能会经过多次购买后就变成更大的空间，比如变成一个真正的屋子。可是那得花多少钱呢？任小素都不知道自己这辈子能不能赚那么多钱。这个时候任小素觉得自己能赚2万块钱就很不错了。任小素痛并快乐着，说实话今天一天的收获比之前出发这几天加起来都多。他去外面折了根树枝剥去树皮，拿里面的白色枝条刮了刮牙齿，虽然脸可以不洗，但牙齿要保持干净清爽，因为在这荒野上想要活得自在，牙口就必须好。忽然间任小素发现杨小锦和许贤楚两个人也有样学样的折树枝刷牙，这两人生存态度非常积极，基本上任小素干什么他们就学什么。任小素忽然抓了一把树叶塞进兜里，结果许贤楚和杨小锦也找到了同样的树木，摘了一把树叶塞进兜里。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当许贤楚他们发现任小素在野外生存的经验远远比他们丰富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学习，只有学习才能让他们和任小素一样在这荒野里活得舒服一些。不过许贤楚有点好奇， 这树叶有什么用吗？ 任小素乐呵呵地把树叶掏出来扔掉， 没啥用，我就看看你们会不会跟我学。 许贤楚看着任小素半天都没说话，他愣是倔强地没把树叶掏出来扔掉。他摘着树叶就是因为他想摘，绝对不是因为要跟任小素学。而杨小锦就不一样了，他旁若无人地又抓了把树叶塞进兜里。许贤楚、杨小锦、任小素三人的心理素质明显就比洛心雨他们好多了，昨晚见了那么多生死之事，但任小素他们三人依然可以坦然面对，似乎并没有把这些事放在心上。但洛心雨他们做不到，当任小素他们走进岩洞刷牙的时候，洛心雨他们就因为害怕外面的三具尸体而不敢出去。洛心雨、刘布、王磊三人硬是做了半个小时的心理建设才终于敢出来，他们就想不明白了，你们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准备出发吧，虽然不知道我们面对的危险是什么，但停在这里总归不是办法。在下一个夜晚来临前，我们必须找到适合今晚宿营的地方，希望大家不要单独行动，毕竟你们也看到单独行动的下场了。 他们现在已经算是身处径山山脉的外围了，任小素甚至能够看到径山里活火山喷吐出来的黑色烟雾，越往深处走就越发的危险。 你们说径山里面到底存在着什么？ 许贤楚想了想说道， 或许里面藏着野兽进化之谜，又或许新物种秩序的原点。 你从壁垒出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这里可能存在的那个遗迹到底是什么？ 一座神秘的城池。 曾经任小素蹲在学堂院墙上听课时，曾听过张景林讲过一些奇闻异事，其中就有一些消失的城池。其实有时候任小素回想起来，张景林好像也不是那么正经，这位先生讲课累了就会搬把椅子坐在讲台上扯一些好玩的趣闻，用这些趣闻来充数。不过任小素觉得这也正常，毕竟整个集镇就张景林一位先生，让他每天把所有的课都讲了确实有点为难他。那个时候张先生说过的趣闻里曾描述过一座身处无人区的古城，那古城繁华一时却突然没落，张景林说没落后的古城附近似乎有妖魔存在。当时任小素就心说，我信你个鬼，不想讲课就不想讲课，扯什么妖魔呀，这世上怎么可能真的有妖魔？但任小素现在有点信了。其实张景林岁数应该不大，也就30多的样子，任小素听王富贵说 张景林也是很久以前从外地来的，至于多久大家都不记得了。有时候任小素都在猜测，张景林会不会以前就是壁垒里的人，后来才变成了流民，不然他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即便有些事情是胡乱编的。现在许贤楚说着径山里藏着一座神秘的城池，任小素下意识的就回想起张景林说过的话。那么这径山里会有妖魔吗？任小素对许贤楚问道。 其他的没有再说过什么吗？ 许贤楚仔细想了想说道。 还有，我们当时出发之前，王从阳似乎找人打听到不止113号壁垒获得了进山的消息，似乎还有其他队伍也在前往进山的路上了。 任小素还以为许贤楚要说什么秘密呢，结果竟然是这个。 其实，不管是壁垒管理者们还是财团，大家对进化与超凡者这些话题都很感兴趣。你们应该也知道，壁垒里新建立的精神病院，他们研究超凡者不光是为了防范，也想过利用。 任小素说道。 能说说超凡者吗？你自己身为超凡者，应该对这个很关注吧？ 许贤楚沉思道。 超凡者，其实很早以前就有超凡者了，只不过那时候大家都当作传说而已。最近大家重视起来，是因为超凡者开始频繁的出现，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很隐匿的超凡者组织。 都有组织了？ 有组织就意味着超凡者的数量并不在少数。 前一段有超凡者刺杀壁垒管理者的事情你们都听说了吧？这消息还是王从阳告诉我的，他说那个超凡者就归属于一个叫做暴徒的组织，起码那个超凡者自己是这么说的。 他被抓住了吗？ 许贤楚摇摇头。 没有，他的实力远超你们想象，如今各大壁垒都在着手针对超凡者，似乎还在给这些超凡者的危险系数定级，但还不知道是怎么评定的。 非要打得你死我活干嘛？好好相处不行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